到底有啥想法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猜心事好不好？ 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为啥我渺小那一件的进步全国就说我落后，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 住。你 咋 应欢同志， 你无聊， 你 咱两个在学校之中，无话不谈，我难忘，你叫我感动，春蕊，你记得我叫你看，刘胡兰，董春蕊，为人民粉身碎骨，刘胡兰为祖国把这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边来，我北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，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，要决心做一个就是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要被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串往外，想想烈士们的咱有什么苦难，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农村赶他一百 烧的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 多嘴多舌的，快出去。 Yeah!

你敢弄烟，我的火可就是我的成年两分色。

传下知道教长的算命，奴的儿一马三进谁得真，我的小女儿她的肩膀高，肩在今天落在真，那王人一见气不分，他要与我儿人工家争，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等，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眼睛的神，他有故曾祖母说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人，不加采访记者元帅营，说太君为国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城人，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不报朝臣。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林妹妹，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林妹妹呀、啊。